气温呢虽然高一点，只是中午前后，尤其是空气比较干燥，大家如果不在太阳底下直射的话，也不会感觉特别热，所以后呢天气应该说比较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这是北京。那么呢，作为这个北半球天气的话呢，整体来讲没有特别特殊的天气。从欧洲来看，明后两天呢，欧洲的降水并不是很多，即便是有点降水，分布也比较分散。总体来看，明后两天，在利比里亚半岛、法国、中欧巴尔干半岛这些地方呢，将会有雷阵雨天气。雷阵雨我刚才已经讲了，雷阵雨的话突发性比较强，降雨也这个分布也不是很均匀的，所以说呢，这些地方呢天气的话呢需要大家进一步的关注。那么关于气温方面呢，明后两天西欧、中欧、南欧大部分地区都以这个升温为主，最高气温普遍能够达到25度以上，最高的地方恐怕也得逼近30度。作为这个美洲呢，主要是这样，明后两天美国东部将还是多雷阵雨的天气，特别是美国的东南部后天降水可能加强为中到大雨。另外呢，明后两天这个美国的西北部平原一带也将会有弱的降水发展。那么气温方面呢，由于受这个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明后两天中部平原附近呢将迎来升温，最高气温普遍会升到35度左右，天气是比较炎热了。而在美国西部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将迎来下降，最高气温普遍下降到20到25度之间，这个气温呢应该说是比较舒适了。这是这个在美国。那么亚洲呢，现在基本上咱们还要特别关注这个梅库纳。梅库纳呢，它这个属于热带风暴了。现在呢，这个中心位置基本上就在这个阿曼与也门交界的东南方，大约410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在北纬 13.7 度、东经 55.5 度，中心最大风力达到了13级。预计啊，这个梅库纳呢将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啊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继续加强，逐渐向阿曼南部到也门东部一带这个沿海这个靠近，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阿曼的南部左法尔省到也门的麦赫拉省一带登陆。最大可能呢就是在阿曼的南部左法尔省这个地方登陆，这个可能性比较大，这一点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关注。另外一点呢，在中亚大范围的降水啊，它现在基本上属于倒计时了，目前有一个高压系统呢的基本上控制在中亚中部南部地区，不过呢从明天开始又有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逐渐的影响，受他们的影响呢，本周末到下周一中亚五国将迎来一次由西向东的强度比较强的大范围的降温过程，其中降温幅度最大的是周日，在阿斯塔纳以南这些地方的话呢，恐怕降温幅度更大一些，所以到这地方旅游的朋友还是需要加点衣服。不是。 好的，谢谢刘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正如您刚才所说，这个因为到了周末了，可能出行的人比较多，尤其提醒出远门的朋友，刚才说到的中东、中亚一带，注意一下临近的天气的状况，做好这个应该的准备。那谢谢刘老师。 好，没错。好， 您 再见啊， 再见 啊，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思考。 条之路的孤岛，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Zoom”。调整 这 种行 模式，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北京时间中午的1:10，环球旅行家在周末任你游，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个周末我们可能出行的朋友还是比较多，所以刚才说到的这个天气状况呢，稍微详细一些啊，提醒大家要注意防雨，尤其是在北京。刚才我们这个天气专家说的那个关于雷声大雨点小，有的时候真的是你不知道哪块云在有雨，你还要注意一下，尤其是到郊外的朋友。 是。 那我们说到这个郊外或者在我们的近郊范围内行走呢，还算是离家近一些，这个也比较方便。 对。 但是好像很多朋友在准备一个小长假的出行计划了吧？ 因为这周一的时候，我们咨询里面就已经讲到上周五已经开卖了火车票。 对，这个关于一到小长假火车票难买的这个事儿啊，已经成常态了哈。 是，大家习惯了。 确实是小长假出行人比较多，而我们的不管是高铁也好，还是普通列车的这个旅行的这样的半径，可以让大家在小长假里面稍微的走远一点， 走远一些。 嗯，而且尤其是在这个初夏来临的时候，这个天气还算是比较适合，没有那么闷热。现在原因说嘛，这个如果是周末温度稍微的合适一点，大家都有这种热情， 就很愿意出去。不然像这两天这种干晒干晒的天气，可能出门人也很少，外卖小哥都很辛苦。 尤其啊，如果说大家要开车出行的话，其实车里边反而可能你感觉不是特别舒适。 对。 那如果在接下来的我们说到的那个即将到来的小长假，各位有出行计划的话，今天有达人来帮忙， 是我们邀请到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啦，来自书城网的张波，今天来跟我们好好支一支招，在端午小长假可以怎么来规划自己的行程。 欢迎张波。 大家好，我是张波。 张波，这个端午小长假是怎么计划的？我们算了一下，大概也就是两周多的时间了。 两周多 啊。 对，就是应该两周还要多几天 啊 啊。然后其实在此之前的话，就是大概有好多朋友都问过我啊，就是这个端午节什么安排。其实3天假期， 他们是问您是怎么安排的呢？ 对。然后呢，我说是我当时暂时我没有去定，因为我的方向选择性太多了，但是我只能是临时根据天气而定。 哦，您也是这样的哈？ 对，因为什么呀？就是如果热的话，然后我就往草原走一走。 嗯。 如果说温度适中的话，我就往中原地带走一走也可以的。 嗯。 就是因为毕竟只有3天的假期，所以说是就是在这种选择上，可能我们会选择一些就是相对来说大概在个500-600公里范围之内的这个区域当中去选择 啊。 如果再远一点的话，如果单独去跑上这样一趟的话，可能时间大部分会在交通会在路上， 会在路上 啊。那这样子的话，还不如说我找个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特别远的地方，对吧？适合2到3天的一个玩的目的地，或者是去度度假，我觉得这样的话都是挺好的一种安排。 我觉得张波，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面给我们支招，可能在500公里这个范围之内啊，说到的还是比较多哈。这个选择性也比较丰富。 对，今天其实我觉得说是大家可以往山东方向去走一走，因为山东呢可能说它已经超出来在我们500公里以外了。就是比如山东的部分区域啊， 部分区域， 比如说像我今天我可能要给他推荐到山东的枣庄啊。 枣庄啊？ 对、哦、啊，其实枣庄这个地方可能大家相对来说有一部分朋友对枣庄的整个这个旅游可能不太了解、 啊、 对， 但是听枣庄的故事听得多。 对，你就比如像什么的很多一些朋友会听到这个台儿庄 古城。 对 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下大家可能就会直接就会回到这个状态当中了啊。台儿庄肯定听过， 熟悉， 对对对，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但是之前很多一些朋友对台儿庄熟悉的概念，可能还是在一些就是过去看电视剧里面的一些 历史性的画面， 一些历史性的画面比较多一些。但是事实上就是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的话，台儿庄的古城它本身是沿着运河而建的一个古城，在过去的时候就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地理位置、地理优势。但是现在的台儿庄古城和过去完全就是两个概念了。就是它第一个，它是距离我们相对来说是除了古北水镇之外啊，还是比较偏近的一个水镇。 哦 啊， 这个先定义是一个水镇。 对对对，而且它的整个里边的文化涵盖了，就是应该是有几十个民族的文化。都在这个古镇里边，不管从它的建筑风格，还包括它的整个一些娱乐项目上来 说。哦，这个我没去过，真是不知道啊。 嗯， 因为在山东这个地方，您刚才说的是多民族文化的， 对对对对， 呈现啊， 对对对对，确确实实的，因为它这个古城是。后来修建起来的，对吧？也就是修建起来没有几年的时间 啊， 就是开放的门，就是之前前两年的时候还是刚开放的，只是一北门或者西门这样的一部分，对吧？啊，现在呢就说是它整个已经全面开放啊。那么这个古城呢，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古城的一个概念，或者是对于这个古镇的概念哈，都是。最早先还是集中在江南的水镇，或者是丽江的古城，但是丽江毕竟离我们还是更远一些， 对 对吧？那么说 要不然在江南，要不然在西南， 对对对对对，要么跑到西南方向了。 对， 那么说是在山东台儿庄古城呢，它其实距离北京市的距离大概是个600多公里的距离啊、 哦、 啊，600多公里的话，如果你要开车的话，可能这个确实也有点辛苦哈。就是从早上起来，你要从北京出发的话， 啊、 然后到台儿庄古城，大概你需要开到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下午的5、6点钟、6、7点钟。 昨天还跟同事讨论、说这个开长途， 嗯， 有些人就确实受不了， 嗯， 有些人就特别的热衷，我属于后者。 他 张帆是热衷于开长途的， 就是你们都乘客。我就说啊，我这、 就是、坐你车是睡觉也没关系，是吗？你就自己一个人。 他们跟我开玩笑说我上辈子跟卡车司机、 这个是比较厉害的，就是证明你可以长时间的长距离的这种， 但是 而且就是单一的这种路况。 嗯、对对 对, 对。但是我愿意听一听张波，就是给那些前面的朋友就不太喜欢就是那么 长 途， 就是说不太喜欢，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每一天。从北京发往枣庄的这个高铁大概有十几趟， 哦，高铁到枣庄有十几趟了， 两个半小时一趟， 哦， 不是两个半小时就可以到目的地， 也就是说，其实它这个地方 每隔半个小时有一趟车， 我天哪，这公交化的， 就是所以说，就是这是大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有很多朋友说是我坐着火车去了，然后我再到。古城，因为它古城景区和枣庄的这个市区本身还是有一个距离的，对吧？我去了要怎么办？其实打出租车也用不上，或者是打这个相关的根本都用不上，因为它有专车。 哦，从火车站 对， 直接到景区， 然后直接到景区的有这个专线车，而且专线车还很方便，10块钱一个人。啊，而且就是比如说它整个也有一些这个BRT 的这个快速通道 有这个通道、 对对对， 那到底从这个车站到他们景区得多长时间？ 40分钟 啊、哦，那也可以40分钟 啊，嗯，也就是因为这是属于他的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嘛，40分钟如果正常开车的话，可能有2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但是如果说咱自己不开车过去的话，就是两个半小时再加上一个40分钟就可以到达景区， 这比开车你花的这个时间要少得多得多， 而且你省心得多呀， 刚才你 可以睡觉啊。 对对对对对对，你们不像我啊，因为我这个开车对很多人来说是确实是一个是疲劳， 对， 一个是说你花的时间太长了。 如果说是不堵车，我相信大家这个公里数不叫公里数， 就都愿意开 600多公里。 对，但就 说实在话呢，但是一旦堵车600多公里，我记得有一次我从北京开车开到石家庄的时候，然后这个距离。不算是特别远吧， 那当然不远了、 我从早上起来6点钟开到下午2点钟。 我天哪，就是当你开着自己的车，关键也不是啦，就总之你开着车，你也不能弃车而逃，对不对？ 对对， 找不着地方停车，连换一种交通工具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说这个痛苦， 绝望， 他不是说痛苦的，说是大家说是哎，我在路上我开多长时间，一旦给你堵到那个地方，就是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 就算是顺畅的情况下，我们刚才对比一下绝对时间。这个时长你马上就会反应过来， 对对对， 因为你3天小长假，你要是都花在路上有大半天的时间，你肯定觉得是划不来的。 对、而且我就这么说吧，这个古城里边你一天是 就是跟走马观花没有区别的，就是你可以住到里边去，它里边的这个包括一些酒店呀、啊、包括一些这些配套设施啊也非常非常的完善，而且就是从你从了解，不管从它白天的还是晚上的，你去逛它整个这个古城，甚至包括你坐着它那个摇橹船，就是那个它那些摇橹船的那个船妹子吧，应该是说全是音乐大学毕业的 哦， 而且它就是一边给你唱这个民歌啊，然后说是你坐着这个船，然后可以坐一站两站三站，它也分站的，在这个运河里边， 嗯 啊 嗯， 所以说这是作为说它这个台儿庄古城的它的一部分一些基础设施， 嗯， 对吧？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它的本身建筑是包括有些闽南的建筑，有些是还包括遗留的过去的一些古迹都存在。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刚刚说、嗯、我说没有想到在山东这个境内哈、啊、有一个叫多民族的这种文化的 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 啊、 对、 这个、 一个城市 没有想到的、嗯、 所以说这个东西正好呈现在台儿庄古城里边去啊、 嗯、 然后除此之外了，就是说你转完这些地方之后，然后说是就是它里边的酒店的设施条件也非常非常的好、 嗯、 然后你可以就选择一种度假的模式， 嗯， 对吧，啊，就是一个是度假，第二天了，然后你还可以再选择去它的就是在台儿庄古城，它旁边有一个湿地公园， 嗯 啊，那么这个湿地公园的话，如果说是差不多赶到端午节的时候，基本上是就是乘船游览的，包括摄影的很多朋友会去选择、 哎、端午节， 而且 更合适， 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就是这个鸟类， 嗯 啊，在这个地方一个栖息地，当然说是大家觉得这边是一片荷花的基地的话，然后除此之外呢，就在它的旁边，离它不远的一个地方， 嗯， 就是可能大家也听起来可能也是比较熟悉的一个地方， 嗯， 微山湖， 嗯 啊， 微山湖， 对，那么微山湖的这一片湿地公园也是值得大家去玩的， 嗯、 最主要我觉得还是值得去吃的， 嗯 啊， 有什么好吃的？ 一个是微山湖的咸鸭蛋， 哦， 我们通常来说的是白洋淀啊，我们每次说白洋淀啊，白洋淀就离咱们近的嘛， 哦、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高楼当然是更有名的啊， 对对对对， 然后是微山湖， 啊， 那么 只要你看湿地的地方， 对， 湖泊的地方， 对，还有它的万亩河源。 啊 就是它的这个河源，其实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朋友到这个白洋淀离我们比较近的看荷花、赏荷花， 对 吧？ 对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作为这个微山湖的湿地，它那个叫万顷荷花，就是说你坐着船，你根本看不到头的这个荷花花海。啊， 这我们在铁道游击队里面已经能见识过。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而它的吃的里边，我刚才只说了一个咸鸭蛋，当然是在它这个地方了，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些当地的这个海鲜类的，不是海鲜了，就是 湖鲜 类的， 啊、 对对对，包括是、啊、以至于说，我觉得它的全鱼宴也是非常有名的 哦， 啊，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吃最主要的，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好客山东， 啊，对 吧？ 对对 对, 对, 对，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它好客在什么程度，就它那个锅碗瓢盆都是超大个的啊，就是说你可能说是两个人 足、嗯、 对对对，你可能两个人，我记得就是之前的时候，大家就是在这一带啊，就是不管是在台儿庄古城里边 啊、 嗯、 就是一盘这个辣子鸡， 嗯， 可能确实是大家认为说，哎，这叫一个菜，对吧，啊、 嗯、 然后可能你两个人至少需要点两三个菜，两三个菜，对、 嗯、 但是作为这一盘菜，你两个人的话肯定吃不了， 听到了啊！ 你其余的东西你就不用去选择了，这个是一定提醒了。因为开始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我跟一些朋友过去的时候，我说你们想要自己吃的话，也可以就在这个景区里边，反正是辣子鸡是有名的啊。 哎，你这个我今天新鲜的东西特别多，在山东居然这个辣子鸡是特别有名的， 感觉去到了四川。对， 这是其一。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当地的黄花牛肉面。 哎呦，我真是 黄花， 对山东太不了解了。 黄花牛肉面，对， 黄花就是我们吃的 黄花菜， 黄花菜嘛、 啊。 对对对对，但是这个它每一天是限量的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店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虽然是几块钱一碗啊，可能你一个人能吃个，也吃不了太多，但是说是至少我来说是，每一天它限量来销售的，就是确确实实的，就是它只做着只是一些普通的这个外边的小饭店，不是说像大家说多么有名的啊， 嗯、 但是当地人都知道这叫黄花牛肉面。就是、 哎呀，饿了！ 对对对对， 确实是挺诱人的、 啊。所以说，我觉得说是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不管，甚至我记得我们曾经十个人，然后在随便在外边找了一家饭店、嗯、啊，就是我没有说是要太多，就十个人，可能我吃了那么多菜，那么多鱼类，那么多那个啥，包括酒水全部都含在内啊，也超级能喝酒的那伙人士啊、 嗯。 然后最后你猜一共花多少钱吗？ 十个人是吧？ 嗯， 十个人在景区里， 景区。就是枣庄也， 我都不敢往上想， 对， 就 一千块人均一百总得要吧？ 对， 其实就是你还可以再往低里降一点。 啊， 嗯， 就是 如果我说出来，可能大家吓一跳，你知道吗？ 嗯， 一共花了234块钱， 十个人。 对，这个今天确实是让我们大开眼界了。 就是当时我也很好奇，我说是 算错了吧？ 这个不对吧？人家老板说是对着呢，没错，对吧？我说是，而且那些菜就是确实它分量太足，太特别足。 我问哪年的事了？ 去年的事情， 砸实了。 对，因为它一年不可能长到什么好 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 就是让我想起来，原因可能有没有记忆啊？咱们原来。有过那个看到过那个山东大馒头 啊，我记得呀。 就是我在想，你刚才说分量足嘛。 嗯， 如果说你要点馒头，你不知道情况下说，哎呀，那么一个人得吃两个吧？ 一人吃一个， 那完了， 是是。 你几个人是一个， 分一个， 对，几个人分一个， 打包带回家可能能吃一个月，嗯 啊，也就是山东的一大特点嘛，就是 我对张波特别的信任，但是我觉得还有待考证这个事情， 不是 200多块钱， 你就算十个人，你翻一翻， 这个是因为那十个朋友估计有可能的话，今天会在听着直播，也有可能是确实他自己亲眼见证的，然后我去结的账，然后我问了好几遍，到底是没算错吗？ 没有， 老板都被你问毛了，以为算多了呢， 对对对对， 还得找你钱。 对对对，老板也觉得对着呢呀。我说是，你算错了吧？我因为我当时不知道他说的对着是什么意思啊。然后我说是，肯定算错了。不是，这么多菜，一个菜平均连20块钱都不到。 嗯嗯，这个确实是让人很吃惊。一个是让我们想到说山东啊，这个刚才说了，好客山东是个品牌嘛， 确实是。 然后山东人的这个。性格，山东人的做法，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韩卫东刚才也在我们平台上说了嘛，一说到枣庄，最先想到的就是那个品牌，或者说那个记忆，在咱们的心目当中那是深刻的不得了。 对对对， 铁道游击队， 对对对对， 对吧？ 也就是微山湖，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地方，大家到那个地方马上想铁道游击队。 对 啊， 今天张波只是跟大家来。展示一下自己的经历， 对 啊， 然后也给大家支支招，这个端午小长假，如果你想见证一下十个人吃253， 你非得弄十个人去吃吗？ 必须得凑满了， 就去那个地方， 对，就去那个地方， 对，就是说是在这个地方是你一定是可以完成你这个想法的， 好好好， 嗯，稍微休息一下，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我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稍后张波还有更多好地方推荐给各位。 Quite sure of it, and I know when you're mad at me, 'cause you tell me what I did. And all I think is beautiful when I think of you, and I still can't believe that you're mine. Yeah, longer than we're together, the good keeps on getting better. I never thought that. 六一亲子欢乐假期，与动物宝宝亲密接触，夜看神秘恐龙山，寻找津南密林深处的精灵，来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6月2号来方恒购物中心看舞台剧《魔幻假期》，赢取玩偶， 更有小米之家、棉田家纺新店亮相，快来望京方恒购物中心过6.1吧。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各地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调整这种行方式”。 Weekends what we're waiting for。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周末任你游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在这个端午小长假到来的2周半之前，咱们未雨绸缪，先跟大家来说说我们的达人如何来推荐在端午的出行。 是，我们欢迎一下嘉宾张波。 大家好，我是张波。 刚才我们说那个枣庄， 未雨绸缪， 大家查了一下哈，不用着急，虽然火车票卖得非常如火如荼，但是去那儿的火车票基本上就跟 有点公交化嘛， 对，班车的感觉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方向就不用特别紧张， 对 吧？ 对 对啊，但是也保不齐赶到节假日的时候，那个票确实是会很紧张， 而且人会多一些。 对对对，人会多一些，所以说是我们会。 但是接待能力现在还不错吧？ 台儿庄的古城的接待能力，这么说吧，它古城里边的酒店和包括在枣庄市区的酒店都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它的整个价格也相对来说比较合理。 我们已经听到餐饮价格， 对， 感觉到了 住宿的价格也不会特别的贵。 嗯 啊，就是说，当然除了这个古城之外，在它的旁边还有一些可选的一些地方，比如在那边它的温泉也很有名的，对吧？而且除此之外了，还包括观石榴园、清潭寺啊，然后石榴园这个场地也是非常非常大。当然，这不是石榴成熟的季节， 对， 秋季的时候可能会选择顺便去尝尝石榴，因为跟你们家那边也产石榴啊。 他提到我们家。陕西啊，陕西这个西安附近的一个地方是石榴的特别特别好的地方， 对， 那个地方叫临潼。 其实离我们家很近。 对， 没错吧？ 这个山西陕西嘛， 对对对，最主要是离山西的运城也很近。 对，没错， 对对对， 今天也做了广告啊。 对， 去西安的朋友是这样啊，我再多说一句，你去兵马俑的时候，你就是到了临潼了嘛？ 对啊， 就在那儿嘛。 啊， 所以在那儿你可以附近，哎，如果是赶上好时候，赶上季节， 赶到中秋节吗？ 多多吃点吃的。 对对对，所以说中秋节我们就讲就可以去推荐这个西安了哈。 是啊，咱们多端午一下知道中秋去了。 对对对， 选题提前申报。 然后对，提前先申报一下，然后等着是到时候别给忘了这条事儿啊。然后那个也就是说是在这边呢，它是有这样的地方，当然同时它还有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景区，比如像趵突库啊、熊二山大裂谷、都在它的整个一个附近。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一个行程。当然趵突库上面的它现在的一些主题玩法也特别多，比如像玻璃栈道他们也有啊，而且它的整个玻璃栈道还是比较惊险的哈。然后除此之外呢，当然说是趵突库还是有包括它的一些百鸟园，适合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到这边去玩，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我觉得整个这个行程的话，一般情况我们会按照3天的行程来去安排，对吧？就是第一天去了之后，我可以住到它，就是到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住台儿庄古城，当天晚上可以夜游台儿庄古城，第二天晚上还可以再住台儿庄，或者我们可以选择找一个温泉酒店，我们去入住，都不会特别的贵，啊，大概100多块钱。 刚才你提到的这几个就是附近的景区啊，附近的一些景点，如果是没有开车去的朋友，在来回这个行动的时候方便吗？ 还可以，基本上说你在当地它距离不是特别远，打出租车的话用不了多少钱。 好。 就是这就是一个他们这个就是这一块就是在枣庄这一块附近游玩能够去选择的一些地方。 这个是我们刚才张博给大家支招在3天的端午小长假当中的一个选择。 对。 这是一个方向的选择。 对、 其实呢张博当然不是只带一个选择来咯。 就是说我一般情况下会给大家来一个相对来说有一个对比的。比如说是如果天气气温就是我那会儿说了，我说气温稍微高一点的话，其实现在吧就这几天的话草原上的草都已经出来了。也就是说是我们可以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在距离我们比北京比较近。而且又不是说是这个就是大家特别熟悉的，就可能很现在在咱们大家对最熟悉的就是巴上，巴上不管是这个围场那边的还是包括是这个丰宁这边的哈，就是大家可能去这边去的比较多，或者说去乌兰布通那边。但是乌兰布通的话可能你的整个大的交通不是特别方便，比如说你可能会选择你要开车的话可能需要开7到8个小时才能够到乌兰布通草原上，那么说是虽然距离不是特别远，但是从交通上来说没有像我再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要， 所以您有新的推荐？ 对对对对，也就是说，这么多年以来，很多一些朋友就是一直在找我们北京周边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些草，就是草的质量比较好的一些这个草场。对，然后其实，在我们北京400公里处的地方，就是距离北京往北走400公里京藏高速，然后下了高速就可以到就是这个吉宁。就是到吉宁这个地方，也是乌兰浩特。从这边下来之后，然后直接去辉腾锡勒这个草原。 辉腾锡勒， 对对对对。 我记得在几年前，好像那边的朋友应该来过直播间，还带 辉腾锡勒草原 还带过那个他们的纪录片来。 哦， 在那边拍过片子。 对对对对，辉腾锡勒这个草原。 你刚才说辉腾锡勒是？ 它是属于乌兰浩特吗？ 是。 就是那个区域内的哈， 对对对，就属于乌兰浩特，它属于一个市，地级市。 对对对， 啊、辉腾锡勒这个名字就是 咱们有同事就是乌兰浩特人。 对啊对啊，当时辉腾锡勒这个名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就是那一次来的时候还带着，就是他们当时是中央电视台拍了那个纪录片。 对对对对，其实这个草原来说，就是在我们拿很多一些就是距离我们比较近的草原来比较的话，那么这个草原还是我是比较一个推荐的、因为什么？它除了这片草原之外，当然它还有可能大家更为熟悉的是黄花沟。这个旅游景区 黄花沟， 对，因为黄花沟这个景区可能就是过去的时候大家可以捡一些石头啊，就是可以说是做一些这个寻宝这种活动啊，但是或者还有很多一些喜欢自驾的朋友，对吧，去穿越。但是为什么我说它比较方便的，从北京现在就是说是你不管是坐火车到呼和浩特，或者说坐火车到吉宁下车都可以，就是乌兰浩特下车都可以。然后它有两个点，一个是说的是辉腾锡勒这个草原，第二一个点了，然后其实我直接把那个那刚才那个黄花沟那个景区给略过，对吧？然后第二一个特点呢，就是它还具备一个火山口，就是 可以看火山地形， 8个火山口，然后是一直是存在的，可能就是现在今年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现在先透露点信息啊， 哇哦， 就是说今年如果大家 不去，就是在八月份之前，就是或者是今年这个旅游季之前，大家再不去看这个火山口的话，可能未来之后它会变成一个火山博物馆。 哦， 就是你不可能看到说是， 明白了， 那它是一个长期休眠的状态吗？ 对对对，长期休眠的状态。 但是以后这博物馆呢，它就有 它就直接 建制了， 直接把这个在原址的基础上直接给它包起来了。 对，懂了懂了 啊。所以说是为什么我说偷了点小道 现在 要看纯天然的。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就是说，在这边的话，它还有一个颜值比较好的，说是没有光污染，就是说所谓的没有各种的灯光。就是 草原， 对对对对，然后说你去看星星的， 光污染，对 对，看星星的话可能效果会 非常好。那天谁在节目里还说来着？说你看看那个银河啊，看的都快哭了。为什么呢？还是在国外，我就说我说这件事情，其实你是没有找到在国内好的地方， 很多地方都可以的。 我上次推荐是我们家那边 啊， 这次就是 这离得更近吧，离北京更近了。 这个就是，而且草原上不一样，跟山里面看还 对对对对对对啊，就是它整个看，你比如看整个一个银河系，就是因为它整个这条线里面啊，有连续性的，就是好多个地方都可以的。不单单是说我刚说的这一块地方啊，就是再往下面去走一走，走到600公里处的地方，也有很多地方适合于去看这个星星的啊。但是我说它没有光污染，这是它其中一大特色。第二一点就是它现在的整个这个火山口是一共是八个，对吧？还是比较原生态的，而且现在目前为止去这个方向的人还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只不过对于很多一些摄影爱好者去的比较多一些而已。 您是到过那些火山口？ 对对对对，啊，它一共是八个火山。 去看这个火山口难度大吗？ 一点都不大。现在的整个全程高速，然后从北京开过去的话，是一共是402公里，2.5公里。 然后走的路程会很远吗？或者说有攀爬吗？ 不会，不是有攀爬，肯定是有。 我就是问这个攀爬的难度。 攀爬的强度不是特别大， 不大。 对，因为它属于是草原火山，它不是说是我们比如说什么特别大的山上面的火山。对， 一般想到火山的时候，可能想到高山上的多。 首先先想到是高山的， 对对。 那么在这个地方，它属于草原的，它这个难度不是特别的大，而关键是你能够下到火山口的谷底，就是你上去之后，然后可以下到这个火山口这个下边去，对对对， 可以走到那个底下去， 走到最中间的时候，如果说你要是这个地方，因为它可以去使用航拍的哈，然后你去拍整个效果特别的棒。 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的现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现在还是允许的，对吧？ 对对对对。 如果以后一旦成了规模的话啊， 它封闭起来的话， 对对对，这个就 有很多条件就不一定能够满足。对， 因为我也看到过在国外的一些火山口，因为有这个拦起来的啊，你就肯定是无法，当然它肯定是一早就休眠了啊， 对， 无法往下走，就不让走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还是有便利条件。 对对对，因为这个它的位置，它正好处在和辉腾锡勒是在同一条平行线上，然后就是从辉腾锡勒到呼和浩特，不是从这个，它这个是属于察哈尔后又起的。一个地方， 察哈尔后又起， 对，察哈尔后又起的，就是整个应该是，离四子王旗啊等等这些地方都不是特别远，啊，然后它就是夏季的旅游，包括甚至不单单是一个端午节啊，然后包括它整个夏季的时候，其实这边是完全是没有被开发的一片处女地，就是你就是走在整个国道到边上，然后两边的不管向日葵花海，还包括它的一些油菜花花海，或者还有一些这个麦田，整个这种效果的话，真的是确实很震撼，很震撼的， 不会感觉到那个游人乌泱乌泱的， 对对对对对，它不像是很 到处都是小贩说，哎，我们家不是那样的， 对对对对对对，啊，就是说，甚至就是说，如果说大家想要就是再去这个辉腾锡勒，因为在草原上，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哎，到这边我是不是就是一大特色就是吃牛羊肉？当然这个是肯定是有的，但是另外的其实我还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在吉宁你下去之后到桌子山方向，然后桌子山的烤鸡是特别出名的。 烤鸡？ 对，就是非常非常出名。就是说它一上午的话可能能烤几百只鸡，但是瞬间都会被抢光。对，而且确实是好吃。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直接到它的菜市场，就是说你自己可以去到它菜市场，你买吃他们卖的那个什么西红柿黄瓜啊，确实是很棒很棒的。就是在它的整个桌子山的县城 有几个有几个小菜市场、 嗯、 啊，就是大家可以去转一下，就是几不大、 嗯， 你就开着车过去的话，然后可以转一下， 嗯、 看一看，对吧、嗯？当然这个地方它人不会特别的拥挤，在这，而当然在这样的草原草场之上来，你也不会显出来有多少人，你就是去上这个千八百号人，对对对，地方太大了， 嗯、 所以说是又看了火山，又看了这个又不是又上了火山， 嗯 啊，还可以看到这个草原，还可以靠就是看这个晚上的时候看星星啊星空， 除了牛羊肉还有烤鸡。 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这边 我记得最清楚的， 对，就是说这是我们，我记得我从12年的时候开始去这边，然后到现在就是每一年基本上差不多就是隔两年是要去一趟，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个草场确实是一个，它的草的质量也非常的好，草长得还是比较高的， 嗯， 就是能够到脚脖子以上。啊，就是我们能够，因为大家可能去过很多的草原，只是说，哎，这草为什么是都是很矮很矮的矮草？因为这是一个品种的问题、 oh. 啊。那么说是作为他们这边的这个草场的这个草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说是比如在它的附近还有一个，比如在锡拉木仁草原，那么这个草原上的草呢，相对来说是它就是属于那种小矮草的类型的，它不属于说是这个长高草的这种地方。那么也就是在辉腾锡勒这样的一个地方，对吧？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当然，在这个地方，我还推荐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到吉宁的那个皮革城去转一圈。 哎，这儿还有一个皮革城、 哦。对对对，这个皮革城里面，其实我至少可以保证，它虽然不是说多么高大上的品牌，但是所有的东西确实是非常非常的 真材实料。 对对对对对对。真的是，就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去，不管是买它的整个各种这个什么奶酪啦哈， 嗯、 还包括它的整个一些这个什么手套啊， 你放心， 对对对对、 嗯， 就是你至少说我买的这个肯定是他们当地就是当地土特产的啊。 刚才您提到这个、嗯，就是我们一说的草原嘛，草的质量也好，草的高度也好，嗯，在端午节这样一个小长假到的时候、 嗯， 基本上算是进入草原这个好时间的一个入口了，是吧？ 嗯 啊，在这个时候一直要持续到， 一直要持续到，就是从端午节开始一直要持续，作为这一块来说，它是应该能够持续的时间更长，能持续到国庆节。 哦， 为什么呀？就大家对草原的理解可能只是一个绿色的一个理解，对吧？哈、 啊， 但是其实到了秋天的时候，它整个草泛黄色的时候，再加上火山岩石是红色的 啊， 然后再加上它整个那个坑里边是泛白色的，所以说是整个这个。 不同的美， 对，是不同的这个颜色、 嗯、 而且秋天的这个颜色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喜好不同，但是我觉得秋天的颜色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 嗯， 刚才袁一打开一张图片，我立刻就想到了那个风吹草低见牛羊那个。 对对 对，嗯嗯嗯，所以说为什么我在说，我说这作为辉腾锡勒是距离我们只有420公里，然后这个火山这个就是察哈尔后右旗距离我们从北京出发的话402公里左右。 嗯, 嗯， 这边咱们还是开车去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开车坐火车也没有问题的， 火车 到吉宁，但是说是它这个比较好的时候，我觉得说大家可以选择比如提前一天晚上你坐火车坐到呼和浩特， 嗯 啊 嗯， 然后从呼和浩特市区的话，然后你再租车再走的话是比较合适的， 嗯， 因为从呼和浩特市区到它的整个这两个方向可能都是100多公里，但是尤其是今年把高速给修通了， 嗯， 所以说是大家去的时候就是时间上会节约很多。 对， 嗯， 好的，谢谢张波，今天两种选择，两个方向， 对，两种不一样的风格， 嗯， 然后这个吉宁的这个国际皮革城也替大家看了一眼啊，值得去去稍微买一下， 对对对， 去草原也可以实现这样买的心愿。 嗯， 再次感谢张波，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块3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